一切唔使变大个，一路咁开心又使乜揾翻个最初最多？俾你叫我一声哥哥，两个人讲烂笑话可以笑到傻咗。连卡萨苏卡萨嘅边度讲过，激嬲你就请你打边炉讲和。你唔开心我肯定会氹你，如果你系阳光我一定系空气。嘴角甜蜜的你，甜蜜的你好吗？想知有几爱你，给你一半公仔登记。 心不回首，有浪花一芬芳，寒风迎紫

种傻子，我不是后主于此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，谁来救救我啊，谁来救救我啊，其实我太渺小，就好像风中一粒尘埃，其实我太轻薄，就好像树上一片叶子，不想挣扎着爱，不想挣扎着去，只希望有人听见我微弱的声音。是我栖息的天堂，无力天体之长，无畏点亮希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厚重月刺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，谁来救救我啊，谁来救救我啊，我不是眼中瞎子，我不是厚重于此，我忌惮墙纸一面这雨水的影子，不想随风飘零，不想随月而走，只希望有人看见我微笑的相聚，霜是如纸，月亮是烛光。 什么？是万世沙砾当中一火。

自己的生活烦恼不会凭空不如不说相声堵上耳朵、哦